高山流水。高山流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知音难得或乐曲非常的高妙。这则成语来源于列子汤问篇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春秋时楚国的伯牙从小就喜爱音乐，年轻时跟随很有声望的琴师成年学弹琴。当时的琴是一种拨弦乐器，琴面上张着七根弦，所以又叫七弦琴。一次伯牙习作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曲子，他一连苦思冥想了好几天，也找不到动听的旋律，觉得非常的苦恼，便向老师程连请教。程连考虑一下说，他的老师方子春擅长作曲，可以带伯牙去见他，求他亲自指点。方子春住在鲁国登州城外的蓬莱岛上，程连师徒到了那里，正巧方子春外出，于是程连把伯牙安顿下来，自己寻找方子春去了。在等待师父和师祖期间，伯牙每天练练琴，爬爬山，观望观望海景，觉得心旷神怡，欢畅异常。一天他从海边散步回来，突然天空乌云翻滚，狂风怒号，一会儿电光闪闪，雷鸣隆隆，下起倾盆大雨，海面上巨浪一个接着一个扑向岸边的岩石，发出一片震撼人心的轰鸣声。高山上层层密密的松树随风弯倒，互相碰撞，发出一阵阵令人胆寒的呼啸声。这风声、雨声、雷声、浪声和松涛声混在一起，交织成了一支雄伟而美妙的乐曲。眼前这动人的情景激起了伯牙的创作热情，他奔到住处，取出了七弦琴，一首反映海上狂风暴雨的乐曲创作了出来。就在伯牙非常得意的时候，程连老师在他的身旁出现了。他马上明白，老师故意是把自己留在这里，让他在大自然中创作动人的乐曲。此后伯牙潜心作曲，创作出了许多优美的乐曲，其中他最满意的是高山流水。但是人们虽然爱听这个曲子，却不能理解它的含义，为此他盼望遇到一个能懂得自己曲子的人。后来伯牙遇到了一个能听懂优秀乐曲的人，名叫钟子期。一次伯牙向钟子期弹起了一首曲子，他全神贯注，脑子里全是高山的形象。钟子期闭上眼睛，屏息凝神，细听琴音，他时而轻轻击拍，时而微微点头，脸上露出各种表情。当伯牙弹完一个段落后，钟子期赞叹地说，真妙啊，气势磅礴，就像挺拔雄伟的泰山。伯牙没有回答，继续弹下去。这时他脑子里全是流水的形象，和刚才弹的不同，这时的琴音一会儿高一会儿低，琴声停后余音袅袅不绝。钟子期深情地说，真妙啊，这是看见了烟波浩渺、宽广无边的江河流水呀。伯牙激动地说，你真是我的知音啊。分手时两人相约一年后的今天再到这里来相会，但是到了那一天，钟子期没有来。几经打听，伯牙才知道钟子期在不久前去世了。伯牙带了琴到他的坟地，伏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伯牙想，钟子期是自己的知音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懂得自己的音乐，现在他已经故去，再弹琴作曲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在极度悲痛之中，伯牙将琴高高举起，朝地上狠狠地摔去。